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以色列同埋伊朗嘅战争就急转直下，咁啊喺6月23日这个美国嘅时间夜晚6:02，即系12个钟头嘅时差，香港时间6月24日清晨6:02咧 ，Donald Trump 咧就发表社交媒体嘅文章，就咧光荣宣布。而家咧，伊朗同埋以色列咧就已经答应6个钟头之后分阶段停火，达成协议。伊朗咧系会首先停火，喺伊朗停火12个钟头之后，以色列跟住亦都停火12小时。喺各自停火嘅时段之内，另一方要对对方咧系保持和平尊重，然后。你20个钟，我20个钟，等到第24个钟咧，呢一场12日战争将会咧系正式结束。嗱 ，Donald Trump 咧非常之口甜舌滑，突然间咧就好似揽住伊朗锡咗一啖。佢话咧啊，呢个好消息，欢迎咧伊朗回归和平。个停火之后咧就将会得到世界各国嘅致敬。Donald Trump 又话，如果一切顺利进行，佢要向以色列同埋伊朗表达祝贺。赞赏他们拥有勇气和智慧结束这一场冲突。Donald Trump 说，这场战争本来可以持续几年，摧毁整个中东地区，但是没有发生也都永远不会发生。会不会这么幸福和美好，好像白雪公主，最后王子和公主步向教堂呢？在2-3个钟头之前，伊朗曾经发表这个声明，说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我们从来没有接到 Donald Trump 的电话。但最终都是 Donald Trump 的个宣布是成立，因为英国、美国的媒体就已经是官方公布了。就他说，恭喜世界，和平时刻就已经到，愿上帝保佑以色列，愿上帝保佑伊朗，愿上帝保佑中东。嗱，呢啲叫一啖砂糖一啖屎啊，真系商人嘅本色。啊，佢乒呤乓啷扫晒你嗰啲核弹之后，啊或者个核设施之后咧，即刻可以变面咧，系送花同埋咧锡你一啖。只要你咧就放下屠刀 ，Donald Trump 俾你咧就立地成佛。嗱，呢个咁嘅消息咧就半信半疑，因为喺短短琴日啊，英美两国咧。分別向各自的旅客，如果你搭飛機去中東地區，包括多哈聯合酋長國又或者中東咧，你就要小心啦，因為咧嗰度可能會有導彈橫飛。如果咁樣，係咪應該解除警報呢？天下太平呢？亦即係 Donald Trump 啊咁嘅姿態，係咪令到佢真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呢？嗱，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骑呢嘅发展啦，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剧情嘅发展咧，真系出乎人意料，因为咧喺日前咧 ，Donald Trump 先至动用 B-2 嘅隐形轰炸机咧，摧毁呢个伊朗嘅核设施。咁啊，谂住伊朗咧应该系会大举报复啦，咁亦都有人会预测封闭呢个霍尔木斯海峡。咁啊，结果咧，伊朗真系射咗，不过咧就射向多哈嘅美军基地。咁啊，卡塔爾同埋附近嘅中東國家咧，曾經封閉領空啊，大家都擔心咧，依場中東嘅戰爭會爆發。點知轉個頭啊，就 Donald Trump 就喺社交媒體 X 發布呢個文章，而且咧佢仲用 capital letter， 即係個大寫一齊，就話 congratulations to everyone。呢啲咧即係如果嗰啲左膠或者嗰啲好學院派嗰啲人咧，就會覺得佢粗鄙噶啦，因為咧用啲大寫字母咧。吓喺呢啲咁嘅信件上边咧，系有一种耶灵嘅，即系大叫啊，同埋咧唔系好 decent 嘅做法。但系呢个系 Donald Trump 嘅风格，咁里面写嘅嘢咧，亦都好直白。任何咧，我相信小学程度嘅英文咧都睇得明，就系话俾大家知咧。啊，虽然佢冇讲到出口，就系佢已经摆平咗咧伊朗同以色列之间嘅战争。呢12日嘅战争咧，本来可以演变成一个中东嘅战争嘅灾难，但系而家不再存在。咁而且咧，里边嘅停火协议咧，好明显啊！是伊朗咧，係讓步，因為佢要先停火12小時。因為以色列嘅立場角度咧，就係話，如果伊朗一直唔停火咧，佢係唔會停火嘅。咁所以咧，從呢個 Donald Trump 嘅 version 呢个版本嘅X 嘅贴文里面呢睇到呢，其实伊朗呢就已经跪低咗㗎啦。咁当然啦，咁背后仲究竟会唔会再冲突啦，呢啲係后话唔重要。但係的而且确你睇到 Donald Trump 呢，佢通过我哋中国人所讲嘅止戈为武，即係话动用武力可以获取和平呢，呢、這个佢用一个行动去证实咗俾大家知。咁而且之前嗰啲台湾 KOL 啊，海外 KOL 一路讲緊呢，哇，大世界大战啦，霍尔木兹海峡封闭啦，油价大升啦，美国自取其果啦，跟住呢中国同埋俄罗斯会介入啦，跟住呢世界大战啦，惨惨惨啦，结果乜嘢都冇发生。正如我哋所料，中国同俄罗斯睬你都傻， 唔会介入嘅，因为呢正如我哋所讲啦，果然呢琴日呢个美国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是会见各国记者，讲了很久。那里有记者就问了，现在以色列和伊朗就已经大战了。请问俄国会不会介入帮助伊朗？普京很清楚说，我们是跟伊朗有一个战略伙伴协议，但是并不包括我们俄罗斯一定要向他提供武器。他第二，他讲了两次，是伊朗从未向我们俄罗斯提出要求。这个呢是讲得很斩钉截铁的。如果真的话要要这个俄罗斯介入呢，是一定要伊朗出声。但他说伊朗呢就从未提出要求。而且俄罗斯的暗示呢，就算你提出要求，我们都不会呢，未必一定会呢是答应。所以极有可能呢，俄罗斯和伊朗在私底下已经交底，不要搞了，收手了。我无意呢是卷入一场大战。但是呢俄罗斯啊的第二号人物梅德韦杰夫呢，就昨天就说不要再打了，再打下去呢，我怕会有其他的国家向伊朗输送核弹。那么 Donald Trump 呢就见到这么串呢，就即刻说，你说什么话啊，你说个核字啊，你不要在那个说个 N 字 ,don't use the N word, 他说好串啊，是吧，如果是的话呢，我们会呢是 take it very seriously, 是会呢是非常认真对待。嗱，而家咧吓十二个钟头，跟住又十二个钟头，有咩变故咧？我哋唔知啊，应该就唔会有。因为点解咧？因为伊朗咧喺呢两日咧，亦都密集向以色列咧打多咗14口嘅导弹啊，唔系向以色列，系象征性咧，系亦都向呢个美国啊喺多哈附近嘅基地军事基地 系 啊，呢啲导弹咧就全部咧系被拦截，就被以色列咧系拦截晒。是没有伤及任何人。这个最新一轮他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然后又向美军基地发射了14口导弹。如果他那些14口导弹击中美军基地，然后令美军伤亡，就大祸了，是吧，那这个就算 Donald Trump 想落台都落不到。现在 Donald Trump 见到那14口导弹全部落空，他亦都可能是盘算，就觉得伊朗是象征式是回礼。这个是要拿回个面子，然后呢再打下去是打不赢，可能是摧毁，有没有摧毁到美军基地的一些设施呢？不知道， 没有人伤亡，没有设施被摧毁。而 Donald Trump 里面所讲呢，很值得换味的字眼，就是说多谢伊朗呢 early warning， 即是预先话给我知，预先警告他会射导弹去多哈的美军基地。所以很明显呢，这14支导弹呢是一场 show 来的。这场 show 是要做给伊朗国民看，话给个政府听，临尾攞返个美彩。而 Donald Trump 亦都知道这10几口的导弹呢是不会击中的，因为他一早呢已经收到风，或者伊朗是用某种途径通知定呢这个卡塔尔的政府嚟緊会这样射这些导弹。所以预先呢已经有晒准备。这场是戏来的，这场戏呢就给伊朗攞个美彩，交换的条件可能就是伊朗率先呢就停火12个钟头。因为国际的政治呢不要睇得咁复杂，其实背后呢都是利益交换，同埋呢所谓叫大家要面子。咁所以今次呢嘅停火，我相信初步呢这个是属实的，因为 CNN 和 Sky News 这些西方媒体呢都已经是报道了这个这样的消息。而且伊朗方面呢有消息也都是承认了。那以色列的立场很简单，就是伊朗停我就停。那于是乎呢，大家看看这个24小时之后呢是不是可以进入下一步的谈判，或者是怎样呢可以呢就换取这个伊朗呢就从此不会再进行浓缩铀的提炼。 啊，以換取佢哋嘅政權嘅延續。因為而家好明顯咧，伊朗咧係即係岌岌可危噶啦，呢個政權。如果佢唔識做或者係唔肯接受呢個和約咧，我諗就下一步就係成個呢啲政權咧係會消失咯。 而家跟住嘅懸念咧，就係 Donald Trump 宣布停火之前一個鐘頭，仲喺度講過佢可能會尋求呢個改變伊朗嘅政權，不排除伊朗政權更迭。嗱，佢啱啱話好未完咧，就話啊，而家停火啦，係嘛？ 嗯。 咁咧，佢話使用政權更迭呢個詞不符合政治正確，但係當前如果伊朗政權無法令伊朗再次偉大，點解不能夠改變呢個政權呢？后面写三个问号，最后咧仲恶作剧咁话，让伊朗再次伟大，英文缩写就叫 MIGA。嗱，呢啲近乎卡通式啊嘅呢啲咁嘅演绎咧，系亦都令人对 Donald Trump 嘅底牌摸不着头脑。嗱，甚至里边咧，嗱，点解伊朗系会跪得咁快咧？会唔会其实咧系最高嘅教长呢个卡梅内伊，又名卡米尼就已经咧其实系受到重创。有说咧就话佢系伤咗，有说咧会唔会其实里边已经被一啲反卡梅利内伊嘅呢啲军官咧系夺咗权，已经丧失咗咧任何嘅嗰个咧绝对嘅权威，定系佢自己咧最尾一分钟咧，好似嗰啲粤语长片后边嗰啲奸人李香琴啊同埋石坚咧突然间咧系悔过系嘛？又话我哋都系做错咯，我哋以后唔敢咯，咁样然后咧齐喜庆咧，系齐歌颂咧，然后就再会。嗱，两种咧都唔会话系冇可能嘅。咁但系咧，而家睇下12+12之后会点？未来嗰一日咧，相信咧系一个关键嘅时刻，系嘛？咁咧就 Donald Trump 啊，佢话仲跟住你仲要唔要求嗰个伊朗系实现呢个政权嘅更迭咧？咁巴列维嗰个皇室啊喺外国系咪又仲会翻去咧？系嘛？跨越美国全世界嘅伊朗红线就是否仍然继续咧？系咪？因为呢个咧，伊朗同美国嘅世仇咧系始于1979年嘅11月，美国驻加拿大使馆咧系被激进派入侵，系咧扣押人质长达400多日。美军咧系隔年嘅4月咧系抢救失效。结果咧就导致咧系卡特啊，系黯然落台，成为一个原因之一，系嘛？咁伊朗最高领袖咧高美尼喺列根宣誓就任总统之后咧，就释放庇夫嘅人质。嗱，所以伊朗系有一个习惯喺实力面前系低头嘅。我唔相信咧佢个核弹而家有啲左翼就话，其实咧 Donald Trump 呃你哋噶咋？其实未选伊朗嗰个核弹嘅分号佢咧就已經將嗰啲咧核嘅濃縮加工嗰啲原料安全轉移，嗱呢啲咧就冇辦法證實嘅，只係如果係咁咧，就伊朗唔需要答應停火嘅，係嘛？如果佢仍然係有呢啲核濃縮嘅原料以續後用嘅話咧，咁佢有一個把握嘅話，佢而家使咩跪低咧？係嘛？ 嗱， 除非佢兵不厭詐咧，係炸航然後咧又踢一腳，我相信佢冇咁嘅膽量咯。以色列同埋美国绝对唔会放过佢，系嘛？ 嗱， 咁而家就系是否撤换啊？卡米尼呢个人咧，就美国大西洋月刊咧就已经咧系刊出一啲消息人士话，伊朗内部咧正在激烈辩论，系咪要换人？所以我相信咧喺呢方面咧都有70%嘅把握， 换 系由伊朗内部咧系踢走呢个老嘢， 嗯， 呢个咧系教主，系嘛？然后换一个咧。就算不是世俗化，都是没有那么激进的 温和派 走上去。 根据 CNN 最新的报道，伊朗的外长呢，他就说现在是没有同以色列达成任何的停火协议，但是呢他们会停止军事行动，只要呢 以色列也都停止袭击。这些是文字上的修饰啦。虽然他是否认有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因为这一刻的而且确呢是没有任何的 agreement 签了，也都没有协议是可以写的。只不过是通过 Donald Trump 这个斡旋者或者中间的调停人呢，就各自大家放下这些武器。所以呢 間接地已經證實了伊朗是接受緊呢個停火噶啦。不過問題就係之後佢同以色列之間會唔會達成任何嘅正式嘅協議咧？呢個就要再觀察落去。 但我相信咧，卡美尼咧來日無多。在停火之後冇幾耐咧，啊，佢一係俾內部逼落台，一係咧就俾呢個 Donald Trump 咧係再進一步用外交手段咧係逼佢走人。啊，佢逃亡去俄羅斯定去中國咧？呢個靈異係嘛？我認為政權更易啊，啊嗰個可能性係非常之高嘅。啊，所謂俄中兩國咧係會插手係去援助伊朗之説咧，我亦都認為係不攻自破。 系 嘛？呢个咧，普京咧而家自顾不暇，啊，佢睇到伊朗咁样冧咗咧，啊，当然，咁你睇叙利亚都冧埋啦，佢咪支持阿萨德嘅，佢只马仔阿萨德都俾人赶走啦，咁又唔见啦，吓，啊，普京啊嗰阵时啊扎扎跳，系嘛？所以普京系一个你唔好睇佢系 KGB， 其实佢一个好冷峻同埋好理性嘅人嚟嘅，佢唔会乱嚟嘅，系咪？咁而系美国方面。啊！呢个咧，卢比奥等人咧，亦都咧系近日指斥中国就系向伊朗提供核原料同埋导弹设施，几乎所有嘅物资啊嘅总后台讲咗出嚟啦，系嘛？亦都警告中国唔好乱喐。呢个咧系美国嗰个态度。嗱，如果系咁咧，啊，再拖多两三个礼拜，如果局势系抵定咧，咁呢个 Donald Trump 无疑系大赢家啦。咁日后咧，仲要视乎啊，睇下嗰啲恐怖活动啊，啊会唔会系诶两面三刀啊？阿卡美尼如果唔落台嘅话，佢嘅心态系点啊？等等。但我相信咧，呢个可能性系非常之细。啊，总嘅嚟讲，呢个趋向咧系向好嘅方向发展， 系嘛？ 咁所以咧，跟住我觉得一个计时炸弹 ，more or less 咧，系可以咧系暂时拆咗弹先咯，系咪啊？ 系。咁啊，無論如何啦，咁都係一個好事啦，啊，因為戰爭冇擴大到啦，亦都冇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啦，影響曬全球嘅能源供應啦。我哋都講過啦，因為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咧，啊，只會打擊伊朗最大嘅石油出口嘅客户就係中國，而中國咧，相信亦都動用咗某種嘅影響力咧。是跟伊朗讲千祈唔好，因为如果你一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咧，啊，所谓啊，即系叫做食砒霜盗虫一样，啊，你可能会打击到某啲美国嘅盟国嘅利益，但同时间亦都会咧对中国造成一个最大嘅能源损害。所以咧，你见到伊朗啊，就算俾美军炸完之后，国会通过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啲公关宣传之后，佢哋都冇实际嘅行动啊，而且根本啊。啱啱襲擊呢個卡塔爾嘅空軍基地咧，都冇造成任何嘅損傷。你就見到咧，其實伊朗咧而家已經咧收手噶啦，而家已經咧冚牌噶啦。 所以對於美國唯一帶嚟嘅損失咧，就係今日下晝美國時間華盛頓首都大塞車，尤其喺白宮周圍有咩事呢？原來咧喺白宮啊嗰個屋頂咧係安裝咗臨時啊嘅一個咧係叫反導彈嘅攔截系統。啊！临时啊，摆咗上去啊，惊啊惊咩啊？就惊伊朗万一有远程导弹射一冚过嚟，同埋系惊美国国内有一啲所谓嘅 hidden cell 系隐藏嘅伊朗嘅嗰啲咧激进嘅恐怖分子咧，系唔知喺边度啊？喺啲边境运咗入嚟嗰啲咧，可以揾个膊头啊，系附托嘅嗰啲导弹发射器整冚过嚟白宫啊！所以乜嘢都谂过晒噶啦，所以咧今日华盛顿下昼啊大塞车。咁而家相信可以暂时解除呢个警报，呢个亦都系啊世界和平露曙光。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風雲谷嘅訂閱人數已經超過咗40万啦！感激海內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為咗回饋大家，我哋已經進一步加強風雲谷嘅內容。